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燕无师正交代玉生烟要好生休息，却刚巧碰到有一人从高处坠落，伤势不轻，而此人所配之剑上的四个小字则印证了他的身份。 山河同悲剑，这是玄都子府掌教的佩剑，此人果然是沈乔，其凤阁武功天下第一，沈乔是他的入室弟子，又接掌了玄都山，怎么会不济至此？难道坤爷的武功已经青出于蓝，超越他师父葫芦姑了？ 换作是玄都山任何一个人掉下来，燕无师都没有再看一眼的兴趣，但沈乔可是玄都子府掌教，身份毕竟不同。燕无师把那山河同悲剑丢给玉生烟，又看了看沈乔面目全非的脸，忽而露出一抹意味不明的笑容。 先拿出大还丹给他服下。 是，师尊。师尊，药已服好，那接下来 你且将此人背往别庄，再做打算，我先行一步，在别庄等你。 啊，是啊。 燕无师所说的幻月宗别庄位于半步峰附近的抚宁县，虽然不算远，但燕无师也绝无可能亲自背着一个重伤濒死的人回去，有事弟子扶其老，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在玉生烟身上。沈乔全身骨头几乎碎尽，背着这么个人走并非易事，还要小心力道，不要令他伤势更重，饶是玉生烟轻功步法一流，也花了近一个时辰才抵达别庄。燕无师先行一步，此刻已经悠哉悠哉地在喝茶了。 师尊，您真要救沈乔？ 你觉得不该救？ 他筋脉断了十之八九，骨头多处碎裂，内息固然尚存一二，但就算救得活，武功只怕也很难恢复了，更不必说摔下来时后脑勺也摔破了，指不定醒来之后就变成傻子了呢。 齐凤阁的徒弟，玄都山的掌教，执政道牛耳，号令天下，无上荣光，一朝落败，连废人都不如，即便重回玄都山也不可能当掌教了。他醒来之后知道自己的处境，不知会作何感想。 说的也是啊，寻常人尚且接受不了这种落差，更何况沈乔这样的天之骄子，站得越高摔下来就越惨烈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沈乔既然是齐凤阁的弟子，又能接掌玄都山，名列天下十大，武功必然不凡，坤爷就算能打败他，又如何能够让他败得这样惨？难道坤爷的武功比当年的葫芦姑还要高？ 这个问题等沈乔醒过来，若他没有变成傻子，你可以问问他。 奇怪，怎么自打捡了沈乔之后，师尊的心情就变得很不错，笑的次数也比之前多了。师尊救沈乔，是否是想让玄都山欠我们一个人情？ 他若是战败而死，也算一了百了，可当他醒过来，发现自己非但没死，而且还失去以往所拥有的一切，身受重伤，经脉尽断，武功全失，心里会是什么感受？越是位高权重，就越是接受不了这样的打击，他必然由此心智崩溃，到时候我再将他收入门墙，将昔日道貌岸然、心地仁厚的玄都山掌教慢慢调教为世人眼中不择手段的魔门弟子。这难道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吗？ 要是他变成傻子了呢？ 那就随便找个地方活埋了吧。 素来知道师尊喜怒无定，我行我素的，但这些年鲜少亲身接触， 顶多也只是在旁人口中听说，如今一见，果然如此。不过仔细想想，我们幻月宗被称为魔门三宗之一，不正是因为魔门中人行事无常，只以利己为主吗？就算是我，若是从沈乔身上得不到什么好处，也绝对不可能大发慈悲去救人的。师尊，沈乔此人身份特殊，我们为何不用他来与玄都山交换一个人情呢？便是为了玄都山的名声着想，他们定不可能放任自家掌教流落在外吧。 唉，若是我那大弟子边延梅在此，绝不会问这种幼稚可笑的问题。哼，你也知道沈乔名列天下十大，纵然身居简出，没多少人见过他出手，但能接掌齐凤阁的衣钵又能差到哪里去？坤爷毕竟不是葫芦姑，到了先天高手这样的境界，就算沈乔败给坤爷，要全身而退也不难，缘何会落到如此境地？ 这其中必定发生了什么变故，这变故若是发生在玄都山内部，就算我们将沈乔交出去，对方也未必会认，到时候很可能人情没拿到，反而沾了一身腥。 总算不是无可救药，有我在，幻月宗就无需看任何人脸色，更无需去换什么人情。 燕无师此话极为霸气，但今时今日的他的确是有说这种话的本钱。沈乔虽然身份特殊，可于燕无师而言也不过是新奇些的玩物罢了。十年前，燕无师与崔游望一战虽落败负伤，但崔游望也非全身而退。当时崔游望的功力便已深不可测，与齐凤阁不相上下。十年之后，崔游望和齐凤阁俱已身死，燕无师却因参破凤林原点第九重而更上一层楼，功力进境虽一时还无从得知，但总不会比十年前更低。如今天下知道他重现江湖的人寥寥无几，否则只怕会更加热闹，天下十大肯定也要重新排名了。外人所称呼的魔门或魔宗，其实只是一个泛泛的称呼。最初的魔门指的是凤林州日月山的日月宗，后来日月宗一分为三，变成幻月宗、合欢宗、法镜宗三支。三支虽然同属魔门，但彼此也是面和心不和，明争暗斗从来不断。十年前燕无师闭关之后，眼看幻月宗群龙无首，合欢宗便意欲将幻月宗并入门下。不过幻月宗门下弟子原本就分散各地，并没有过于严密的组织。边延梅行事低调谨慎，虽然打不过袁秀秀、桑景行等人，暗地里也给合欢宗找了不少麻烦，彼此两相抵消，合欢宗倒也没能占多少便宜。反倒是玉生烟因为入门最晚，年纪又轻，很是吃过几次亏。如今燕无师出关，幻月宗众人就像终于有了娘的孩子，自然欢心雀跃。 师尊，您闭关时合欢宗三天两头来找麻烦，弟子与桑景行交手过一回，还受了伤，不得不离开凤林州远走江湖，是以方才在外头游荡这么些年，幸好您老人家回来了。 沈乔的伤势寻常下人照料不来，你留此关照几日，直至他行转，便回半步峰下，务必将凤林原点第五重参悟。 弟子遵命。 沈乔虽然伤势很重，但脸上的伤痕多是落下来是被划的，将血水清理之后就露出了本来的面目。即使脸上有伤痕，脑袋上也包扎一圈纱布，仍旧无损其俊美。无论鼻梁的弧度还是紧抿的嘴唇，都有几分禁欲冷清的味道，十分符合旁人心目中对玄都山道门不食人间烟火的印象。不难想象，当这双眼睛睁开之后，将会起到何等锦上添花的效果。玉生烟能被燕无师收为弟子，自然不可能相貌丑陋，他本人游历天下，也算见识过不少绝顶美人。 但对着沈乔这张伤痕累累的脸，他依旧出了好一会儿的神，方才拿起药膏开始给他上药，一边暗自惋惜。 唉，即便断骨可续，经脉可接，但受到重创的五脏六腑却不是那么好修复的，更何况往后修为大减，恐怕连常人都不如。换作是我，如若辛苦练来的武功一夜尽丧，必然难以想象和接受。这么想来，沈乔受到的刺激只会比我更深，真是可惜了呀。 燕无师之所以会出手救人，仅仅是出于一时的心血来潮，人救回来之后，一切就成了玉生烟的责任，燕无师从不过问半句。抚宁县是个小县，原本没什么人光顾，但因为半步峰那一战实在太轰动，这几天陆续有不少江湖中人从半步峰下来，途经抚宁县顺道投宿停歇一夜，玉生烟偶尔出去也能听回来不少消息。一日他前往一家客栈，又听得众人议论纷纷。 你是没看见，哎呦，那坤爷相较20年前的葫芦姑真是有青出于蓝的架势啊，把那沈乔打的可谓落花流水啊。 哎呀，这沈乔啊毕竟不是齐凤阁，比起齐师相差甚远呐。 是啊，最惨的是那沈道尊非但不敌，还被打落山崖，尸骨无存呢。 在此之前，听说坤爷大喇喇向沈乔下战帖，不少人都义愤填膺，又跃跃欲试，想挫一挫突厥人的气焰。然而在这一战之后，眼见连玄都山掌教都一败涂地，那些原本想要出头的人自然纷纷退却避让，不敢再掠其锋芒。经此一役，坤爷声名鹊起，已经取代沈乔跻身天下十大，据说他此番来中原将会陆续挑战中原高手，下一个目标很有可能就是周国的雪亭上师。自晋人南迁，五胡乱华，天下再没出现过大一统的局面，如今北有周齐，南有陈朝，突厥吐谷浑各据边陲广袤土地，诸门派世家各为其主，玄都山作为道门之首，自齐凤阁起便坚守中立，不涉世俗权力之争。如今沈乔为坤爷所败，生死未卜，玄都山还不知将由谁继任，继任者也不知是否会延续前代的立场，天下格局亦不知是否会因此改变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